房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行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干邑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邑杯酒，乾隆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另外还有听众留言说，回到17岁，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另外有听众说，可惜回不去鸟。还有说，回到17岁，我就劝我妈再给我生一个弟弟或者是妹妹，独生子女太孤单了。你呢？如果回到17岁，你会做点啥？有哪些不同的选择？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 忘了他，所以决定爱上你。长久以来，我不知我自己有多傻。傻，跟着你，可是一直梦见。到现在我发现你其实都了解。

收听《雷人秀》。 好，我聊一聊你喜欢的明星还有网红，最近都有谁？小柯留言说：刘德华和冯巩。哇，小柯，你的范围跨度挺广的呀。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深深叫的夏天。草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假休少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呢，这个前两天周末又被老板说你要加班。那如今在这个职场打拼哈，可能不少员工都跟李雷一样，就是可能有的时候甚至要自愿放弃一些休假的时间。那老板就跟李雷说了，老板说It's called vocation deprivation. OK， 什么是 vocation deprivation？ 这就是假期剥夺。The vocation deprivation refers to the foregoing vacation days because of business or at work. 那假期剥夺呢，就是指由于工作繁忙，放弃一些此前应有的休假。有个调查是说，员工在一年当中总共有5亿天假期。5天假期没有办法休掉，那么他们被剥夺的非常需要休息的时间，有很多。平均来讲哈，像美国人每年放弃，就是员工自动放弃的假期，至少有4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李雷说：“我作为一个中国员工，看到美国一年有4天的假期都被剥夺了，我真的好羡慕啊！只有四天。”你一年休几天假呀？ 终于明白你已变成回忆，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当别人问起谱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无 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得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没忘记。 陷入太

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了，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马云最近在澳大利亚设立了一个奖学金项目，在哪啊？在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大学，因为他有一个基金会叫马云基金会嘛，就从这个基金会当中出的钱来资助这个奖学金项目。多少钱？2000万美元。这个也是资助纽卡斯尔大学的首个这一类的基金会当中的奖学金项目哈，也是这个学校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规模的慈善捐赠，也是马云基金会在澳大利亚的第一笔慈善捐款。反正有很多个第一。那关键我觉得有趣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奖学金的项目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叫 Mar and Marley 奖学金项目。那 Mar 我们很清楚，就是马云的姓哈，马云的姓。那 Marley 是谁呢？玛丽这个人要好好说一下，他其实是马云的一位老笔友，也是纽卡斯尔人，他叫 Ken Marley。 那两个人怎么认识的啊？当年马云年少的时候，还是个小年轻的时候，玛丽这一家人呢就曾经到马云的故乡浙江的杭州观光旅行，于是在旅行的当中，玛丽和马云两个人相遇了。之后玛丽成了马云生命当中的伯乐贵人，逐渐向马云灌输一些核心价值观啊，全球视角啊，对马云的未来以及个人成就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而且之后马云和 Marley 是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朋友关系，笔友嘛，你知道吧。直到04年的时候 Marley 去世，所以呢这个奖学金就是以 Marley 他的名字和马云的名字命名的 Mar and Marley 奖学金项目。你说看这 Marley 逛一趟杭州，马云就能跟他成为笔友是吧，然后 Marley 就成为了马云生命当中的贵人是吧，给他什么什么全球视角啊，核心价值观啊，这你知道这感觉像什么吗？就是逛一趟杭州两人就认识了，感觉很像就是娱乐圈里的很多明星说啊，我是怎么成名的呀，哦就是逛个街就被星探发现了呀，很轻松的。我明天要跟领导请假去逛步行街。 浩瀚的威德，你若要走我不会留，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不耐寂寞是独有种，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们软不隆冬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yeah、你看到你我就想得过去，就你可能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别人身上又何来去，等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很好没关系，你真是没什么良心，把我就这样抛弃，我真是没什么出息，对你还放不下去，什么酒借什么酒，喝一杯请你酒路不必回头，你回头午夜过后酒吧门口，我做了一面爱要飞来很火、yeah、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算我们软不隆冬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你我只想到过去，这一刻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别人身上又何来 很好，真的没关系。 What's up, what's up,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是你不平衡，工作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你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失去的镜子命中中中打不开的心门拦着走，门门门你要学学那个黑白里真的像小说，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为你我这心都过去，有你何让我写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用别人身上有何乐趣，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一个人你我只想到过去，多一个让我写进我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用别人身上有何乐趣，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心出那我蹦出来不下来，在心爱你的无聊在家里丢牛奶，一杯喝过头情的眼泪流，圣诞节魔咒好汉不回头，这杯海涛啊冲到眼泪流，圣诞节魔咒好汉不转头。 我们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嘛，是吧，当然要保经济还要保环境啊，我觉得我们都够贪心的。这个是最新的一个声明哈，说已经发布了一个意见，这是中央政府要求禁止在开发区域附近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就是在禁止的开发区域附近哈。那包括像17年年底之前，就今年年底之前，包括京津冀区域长江沿线省份将会率先划定这么一个生态保护红线，这也是出来了一个最新的词哈，生态保护红线。我记得之前还出了一个新词叫河长，你听说过吗，就是一条河给设一个河长专门来保护这条河的环境污染，如果这条河被污染了就要找这个河长负责任制。那这个红线呢，当然也是为了画这个红线，是要为了保护环境哈。包括这个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于保护水土啊、森林啊、生物多样性啊都是非常重要的，要严格保护、禁止开发还有开采。那目前呢，这个数据上是说要到这个2020年之前完成这个红线的划定，然后到了2030年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将有效的实施，全国的生态功能会显著的提高啊。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这条红线呢要到2020年才能画完，到2030年才能实现，我觉得这条红线一定画得很长，长到这条红线应该可以牵起生态保护区和 4A 景区的缘分。 等你转眼就进入相框，不悬挂在心房，再伤心多么重的伤也能慢慢被遗忘，等你失恋很想流浪，跋涉中会有成长，爱也有些事别太幻想，你对我的影响哦，使我变得坚强，幸福路也许很远很长，人只有双脚没有翅膀，我想是一步一步前往，有真爱在等我的方向，情海也许有雨有浪，我只要平静没有翅膀，不怕离开你的窗摇又晃，偶尔闭上眼品尝你的爱，开始喷射前那美好的时光。 真爱在等我的方向。爱我青海也许有雨有浪，我只有平静没有翅膀，不怕离开你的窗，要有话偶尔闭上眼品尝。我的爱开始飘雪前那美好的时光，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心负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餐，我爱的外地 游。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红灯青灯留下烟酒味，寻怀心中的花蕊，采花风采蜜一去不回，爱正不知间，你许情将意我也跳舞分配，雪也阴乱乱飞，红尘脚步太沉重，何妨干了他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安心，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尝到尽头的猎趣，换个人去寻，若是你无情无义，我也不在意，醉是梦死最高兴，何必再相信，不需要忏悔过去，不醉不归去，一朵好花变成野玫瑰，谁又能够去怪谁，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不爱这滋味，我想爱谁明天我就去爱谁，有花没有花蕊，太沉重，何妨干了他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爱谁，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有花没有花蕊。 雷人秀，有雪来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刚刚说到了这个美国的新总统哈，叫特朗普。我跟你说啊，最近这一段时间他真的是天天上头条。 他这一系列的行政令的颁发，政策性的程序啊，都在他的 Twitter 上有过透风，所以呢他真的是不给其他任何一条新闻头条留一席之地。整个这最近这一段时间，美国的新闻头条都是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于是呢就有一些网络上的网友和粉丝哈，就在开玩笑，就说如果就在这一段时间 Beyonce 这位流行歌后抛出一个新专辑的话，应该可以打压一下特朗普的风头，抢一抢他的风头哈。可是最新的消息是 Beyonce 出的不是一张专辑，抛出的是一个孕肚，怀孕的肚子。这是 Beyonce 最近在 Instagram 上晒出的一张华美的照片，这个照片真的是好漂亮，然后公布了自己又怀孕的消息哈。在这个照片当中呢，你可以看到 Beyonce 仙气十足的宣布自己怀孕了的喜讯。照片当中她穿着就穿着大概一个bra 胸衣和内裤，然后呢轻柔的手抚摸着自己的孕肚，然后她的周围都是一张床上是花团锦簇哈，非常漂亮。下面配文呢 Beyonce 是写说道，我们希望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爱和幸福，我们两度受到上帝的赐福，我非常感谢家里将再添两名新成员，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美好祝福。所以她怀的是双胞胎。就这么一张照片在 Instagram 上，他得到了900万粉丝的点赞，成为了这个网络上史上有史以来点赞最多的帖子，成功抢走了特朗普的风头。不过我跟你说，我看了一下这张照片，就是他怀孕的抛出来的这张照片，整体真的很漂亮，好美啊，风格很像那一幅名画，就是我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在美术课上有学到的那幅名画，就是古希腊的女神维纳斯从海中走出来的那一张名画，你知道吧，很美。然后她的棕黄色的头发抚摸着自己的这个关键部位，所以很美。我跟你说美到什么程度啊，美到特朗普一边看着 Beyonce 的这张照片一边嚼着口香糖说，哦，有夫之妇哎，我要展开攻势了。对嘛，要嚼一下口香糖，万一攻势成功了呢，对吧。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我想出去走一走，哦，妈妈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哦，妈妈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我想回家，童年已经不在，昨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叫做爱。呜，别在风中徘徊。呜，天冷就回来。渐渐对着收音机学唱新的歌，我问朋友为什么做梦也快乐，朋友笑说他从不相信梦，我想出去走一走，哦，朋友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朋友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份期待，天冷我想回家，年少已经不在。

木木留言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是我的理想婚礼。木木留言说吃个饭旅个游。哎，我觉得我比较倾向于这种啊，旅个游。静水深流留言说我的理想婚礼啊，我还没有想，因为还早。安可无声，你可以想想嘛。开播的留言说我是四月份的婚礼，没有花多少钱，算上彩礼首饰才花了10万多点，还有好多东西没买呢。雪雷要不要来参加婚礼看看啊？那个虽然你在婚礼方面没有太省哈、啊，都花了10万块钱了，但是我想说我在礼钱红包方面一定会省的。 月光铺好整条街，劝我要赴约，给彼此一个机会，收下你的玫瑰，静静听你说抱歉，这些日子的疏远，不要急着闭上眼，想再吻我之前，我要再看你一遍。如果依旧不会，那种确定的感觉，最好不要再沉湎。想问你这样肩并肩，那究竟我是你的谁？一个短暂投入的人，或者是一切？就因为爱很难完美，所以才如此的珍贵，不求永远的人不能给。 曾经怀疑追寻有没有结局，就在刹那间动一点心一些，爱与痴都只是多余，我们的眼界出息，有人犯了错，有人承受这一切，其实我早该看透。我从不曾伤害你，

今天和电波那头你一起聊一聊啊，你的理想婚礼是什么样的。 KK 留言说，我的理想婚礼啊，哇，画面太美不敢想象，有对的人站在旁边就好了。关键是经常都是错的人，所以按一位老人说的啊，你就将错就错吧。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坐飞机小气囊，牵着你的手，像朋友像恋人像情人，是那么自然。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泪，就从今天起，带上过去和未来，就现在你交换。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放掉那些喧闹的浮华，从此交给我当季节。情人是那么自然，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泪，就从今天起，带上过去和未来，就现在要与你交换。Oh,